傑志為備戰賽事早在上個月提早到泰國集訓，期間六場熱身賽取得三勝兩和一負成績。教練朱志光說，球員狀態已經逐步回升，但是仍然未夠集中，而當地炎熱天氣亦都是一大挑戰。又提到對手青萊聯擁有泰國國腳之外，外援亦都相當超卓。傑志隊長黃洋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雖然備戰時間有限，但是球員現時已經重拾比賽狀態。又提到去年的亞冠杯賽事在同一地點作賽，適應方面沒有太大問題。同組另外兩隊包括日職球隊神戶勝利船，以及獲亞洲足協確認退賽的上海海港。賽事會在香港時間今晚7點舉行，港台電視31將會直播。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晝乾燥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大致多雲，初時風勢仍然頗大，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呢隧第一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況喺九龍區，龍翔道去荃灣近黃大仙中心一段咧係擠塞，車龍排到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近聯合道一段咧，亦都係擠塞嘅，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御港灣；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喺新界區方面咧，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係擠塞，車龍排到白沙灣碼頭。跟住咧，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喺十和平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十和平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宝林村宝智楼、尚德村上信楼、筲箕湾外蝶湾三座、荃湾愉景新城八座、石硖尾白田村康田楼、马鞍山富宝花园八座、鲗鱼涌太古城明宫阁、屯门玉康街八号卫景阁、何文田冠德苑冠昌阁和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一集我好兴咁讲到，而家喺雪谷紧第三次世界大战嘅火，而个火会谷咗去核战度，咁啊讲到核弹点解会掟落去日本，又唔掟落去呢个德国，咁当然仲有好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嘅计分，计到最后掟落去港岛长期。嗱，咁呢啲分我唔知当时佢哋点样计，吓咁啊！如果我系日本人，我睇到呢啲咁嘅所谓委员会嘅投票，吓全票通过，死我哋咁多万嘅日本人。所以有陣時我每去到日本港島長期紀念嘅時候咧，睇到佢哋每到中午就撞鐘紀念，同埋睇到所有嘅展品，我心裏邊諗：如果係我係美國啊，我會諗你個日本幾時會咧將啲歷史掀翻過嚟再講過咧？咁啊唔知啦。但係我覺得咧，作為咧呢個日本人，每一次睇完呢啲，佢係檢討自己嘅好戰啦、軍國主義啊。 抑或心里边怀恨，喂，点解会咁样样咧？如果稍微掀开当时嘅历史，德国同样都面临住咁嘅情况，点解冚唪唥都净系掟落去日本度咧？咁我哋以为而家德国欧洲嗰边危机好大，不过请大家注意，唔系净系欧洲危机大。Kissinger 博士话唔讲历史，但唔可以唔讲历史。如果我哋将而家2022年推翻到1900几年，上个世纪百几年前，而家我哋日俄之间最大嘅纠纷系咩呢？系北方四岛。咁啊，而家咧系有好多争论，而俄罗斯已经宣布呢啲岛咧已经变咗一个咧，即系免税区啊，等等，坚决咧就唔肯同日本有任何谈判。嗱，咁呢几个岛又点嚟嘅咧？咁佢系源于1905年嘅时候日俄战争，俄国舰队嘅失败，而喺失败之后割咗呢四个岛系俾日本。好啦，再过几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将爆发到将近完嘅时候，苏联撕毁日苏条约，就喺东北打入去。就直掃关东军，跟住就喺咧北方四岛喐手，就将四岛咧全部收翻晒。嗱，各位用战争行动收翻国土咧，差唔多系过去几千年嘅常规。咁啊，收翻晒所谓北方四岛啊。咁呢个北方四岛又按乜嘢嚟收呢？系按瓦尔达嘅会议，按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要将所有同盟军呢个打仗嘅时候，所有日本占领嘅土地全部要归翻原盟国。啊，咁是苏联呢就乘机就收翻晒，咁就变咗北方四岛又归翻俄国呢边啦。嗱，你睇下，同样亚洲一样有好似推牌咁推嚟推去。嗱，咁嗰啲岛上边咧，而家基本上就住晒俄国人同埋俄国嘅渔夫啊、船夫喺嗰度。吓，而家日本嘅海鲜咧，好多仲要靠北方四岛供应，因为福岛嗰边咧好多污染，用俄国嘅海鲜。但系而家日俄关系咁紧张咧，俄国海鲜咧可能一路升价，吓，咁时啲拍卖价钱就越拱越高。嗱，呢啲系人民生活嘅小问题，但系你睇到就讲北方四岛。都是打完一次仗又打一次仗，打嚟打去，各嚟各去的。所以最近俄罗斯四隻坦克的各种战车的驱逐的承载舰就在北方四岛到巡游，并且在那里登陆。所以呢，很多人以为说中日问题会紧张，说钓鱼岛问题，我觉得请大家将眼睛多注意一下北方四岛日俄的问题，因为日俄之间有各种的新仇旧恨，当然中国和日本都有，不过中国人在人种上、文化上还对日本本来可以很亲和的，日俄呢就不是，几次的战争呢都是对俄国是耻辱性的，特别是这个日俄的海战。咁所以我觉得嗰度係隐藏咗另外一个火药库。咁再加埋东北亚仲有朝鲜问题，呢、這个独岛问题，即係韩国同日本嘅独岛问题，嗰度嘅纠纷都係不断。咁当然日韩喺美国嘅安排底下就想企埋一齐。本来我哋大概七八年前呢，中日韩本来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就係、是、三国统一嗰个货币嗰个汇率嗰个兑换，成为一个咧东北亚嘅货币区，一个贸易区。但系当美国一见到东北亚中日韩要企埋一齐嘅时候咧，即刻撩出个钓鱼岛问题，吓咁啊，冲绳嘅钓鱼岛问题咧就系咁样出嚟。好啦，咁嗰度冲绳两个字咧，大家又要注意喎。冲绳原底古称琉球，琉球王国原底就系中国嘅呢个附属嘅藩属。好啦。经过甲午战争割咗俾日本，所以瓦尔达会议之后咧，理应我哋应该要收翻冲绳，因为台湾已经收翻啦。因为琉球同埋台湾都系清末嘅时候俾咗日本抢咗去嘅。 咁我哋既然按雅爾達會議收翻台灣，理應我哋都要收翻沖繩。但係當時唔知乜嘢秘密協議喺後邊，蔣委員長咧就唔收沖繩，只收台灣。咁於是咧就變咗，但係當時咧沖繩島就歸咗去美國嘅托管，直到上世紀1962年先將沖繩呢完全歸日本，成為直屬領土。咁而家沖繩呢就大家都認為屬於日本嘅。咁嗱，唔該你睇下上去沖繩島，睇一睇沖繩嘅所有文化古蹟，邊樣唔係福建人嘅嘢嚟㗎？嗱，所以呢嗱，歷史就係咁㗎，強者說了算。嗱，如果世界再繼續咁樣混亂落去，真係亞洲又出現大事嘅話咧，好多嘅地圖版圖全部又要寫過曬，戰爭改寫版圖。而家好似話啊，國際協議唔應該咁講還講，做嘅時候個個都係咁樣樣，都係咁做法嘅。所以我覺得而家整個世界咧，並冇邊一度係安寧嘅樂土。特别唔好以为欧洲大乱嘅情况底下，亚洲就一定冇事，因为亚洲嘅东北啊，仲有咁大嘅火药喺度。 一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傑志對青來聯，傑志今季亞冠首戰對女泰超青來聯，能否旗開得勝？今晚7:00，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撐傑志。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正因为有咁多嘅历史嘅交割，恩恩怨怨，所以咧，每一个国家申述自己嘅立场嘅时候，点会唔依据自己嘅历史嘅状态嚟申述自己嘅立场呢？嗱，喺冲绳嘅问题、钓鱼岛嘅问题，其实都系存在着中国。在最后，如果你说30年后真是完全超过了美国的时候，你估冲绳的人民又会作什么选择呢？嗱，这个呢亦都是未知之数。当然我们作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者中国，我们希望和为贵，要融和，要宽容，要共同发展。现在呢中国就不断地唱这个调子。但是日本美国信唔信呢？嗱，最近韩国有好多花样，嗱呢啲问题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后边有一只手，嗰只手就系想使到东北亚不安宁，特别系呢个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嗱，美国外交政策，我唔知道我哋嘅听众有冇注意，我讲过好多次，美国讲明喺美国嘅3月4日嘅国情之文里边讲。拜登话：我哋就要造就一个中国周边环境嘅不安宁，使佢哋不能够有和平环境嚟发展。嗱，各位喺而家全世界最需要、最想和平、最想建设嘅系中国。我哋想同周边国家建设丝绸之路上建设，我哋想和平，因为和平系我哋中国最大嘅战略需要。战略嘅最重要嘅资源，美国而家所做嘅嘢就系要 cut 咗我哋嘅和平嘅战略资源，制造一个不安定嘅环境。欧洲煽风点火之后，想将呢个水又泼落中国度，扯中国落水。喺亚洲又引出咁多呢啲咁嘅地缘政治嘅问题，咁同时又挑拨印度要同中国。呢样嗰样又挑拨印度咧，去咧参与制裁俄罗斯，当然印度唔会做啦。印度70%嘅武备啊，都系俄罗斯同佢装配嘅。呢个就多得苏联嘅时期， 佢靠咗去蘇聯，印度靠去蘇聯嗰邊，就攞蘇聯嘅武器嚟對付中國。咁而家成個印度嘅武器系統都係俄羅斯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佢點會同俄羅斯搞咩制裁呢？咁所以佢又唔肯參加四國嘅共同聲明，為要對付俄羅斯、對付中國。嗱，各位，成個世界就係咁樣以虞我詐。好多利益、好多歷史背景嘅交疊衝突所形成嘅嚇，總嘅趨勢我哋見到歐洲而在危機相對比較大，亞洲嘅危機，尤其是係中國周邊，因為中國巨大嘅 size 同埋我哋嘅實力，我哋仲相對穩定，所以中國同東盟同印度，我哋都希望有一個和平安寧嘅環境。而美國一定唔想中國有個和平安寧嘅環境，所以無論喺台灣問題、喺東北亞問題，佢都想製造種種嘅糾紛，等中國跌落呢個氹裏邊，能夠咧搞到咧周圍都係火頭。嗱，佢冇諗到喺中南美洲，我哋中國人請大家注意，我哋從冇一件事喺中南美洲惹出美國嘅問題。我哋只係和平發展，亦都唔結盟，亦都唔簽任何軍事條約，亦都唔作任何軍事安排。佢哋好安寧，我哋想佢哋安寧，想美國安寧。同樣，我哋希望將心比心，佢都俾翻個安寧嘅亞洲我哋，唔好搞咁多嘢。嗱，我可以好清楚咁講。美國是全世界所有麻煩的總根子，中情局所到之處，所有他們所到之處都是麻煩。這個什麼色革命，那裡是社會動亂，那裡就是這個非暴力鬥爭，那裡就是什麼，總不知道度度都見到美國的身影。你看看個亞速營，是烏克蘭東部的，這些亞速營的人就是傾向於納粹的，为了要培养亚速营来对付俄罗斯，美国直情就在美国培养这些亚速营的部队在美国受训，而且编埋预算给他们。直到现在西方的舆论开始发现，似乎亚速营有很强的白人极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倾向，然后先有所收敛，说跟他们切割。但亚速营已经成为乌克兰的部队里面正式的编制。这个是全世界只有一个咁种族主义嘅武装力量喺一个国家里面列入去正式武装编制嘅，只有佢呢个国家。嗱，所以各位，我哋喺出面嘅人睇一啲消息係立下就算，但其实后面嘅古仔之多係我哋需要深究。譬如好似呢个所谓亚速营，佢亦都嚟过香港。过去嘅两年嘅香港嘅社会嘅动乱事件，佢哋都系街头巷尾企晒出嚟，亦都俾人影相，人脸识别，全部判晒佢哋出嚟嘅。咁而家将退翻去乌东啦。咁嗱，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美国战略需要嘅影子，而呢啲就系佢哋军备集团所需要的。世界越动乱，军备销路越多，世界动乱就是美国军备者那个 marketing 的 strategy， 这个是他们的策略。世界只有动乱才需要军火，军火现在存仓还很多，旧的全部推晒给你，类似台湾啊，很多东欧国家就消耗美国的旧军火，他就将存货推晒出来。我好相信我哋嘅台湾同胞，我哋嘅东欧嘅人士，总会有好多英明智慧嘅人知道美国嘅利益喺边度，点解美国会咁多动作。你话维持世界秩序，做世界警察，你让大家和平生活安宁，当然最好啦，你愿意付出呢个嘅资源去做呢样嘢。但而家佢话唔制啦，因为你唔听我嘅，全世界都唔系我说了算嘅，而家就越乱越好。咁呢个呢係现在嘅整个世界嘅趋势。所以如果你从呢个南极同北极呢两个比较离开啲嘅，一路扫到我哋嘅欧洲北部，一路扫到欧洲东部、欧洲南部，一路咁扫到嚟中亚，你会睇到呢已经出现一个世界大战，联邦结派，各有各归边埋堆嘅状况。 咁呢啲狀況咧，睇到全部都係有因有緣嘅。我亦都睇到所有西方世界就唔報道同中國有關嘅建設性嘅嘢嘅，譬如好似係同一個時間，匈牙利塞爾維亞一條高鐵係中國起嘅，通落嚟，從每小時嘅40公里嘅舊嘅速度變做而家每小時200公里嘅速度，係兩個城市之間幾十分鐘就到啦。嗱，咁一路呢條鐵路就會延伸，從匈牙利延伸到塞爾維亞，一直至到咧呢個地中海呢一邊嘅，嚟到呢個亞速海呢一邊嘅。嗱，呢啲咁嘅建設性嘅嘢，中國就出現，我哋嘅影子就出現，和平建設融和就出現中國影子，而西方就係唔報道。只報道美國要我哋全世界人聽嘅嘢，所以我希望我哋嘅聽眾啊，如果喺呢個節目裏面若有所聽，你唔使信曬我，你自己上去網去各方面抄一抄其他嘅不同嘅消息，你就會比較接近事實嘅真相。啊、你諗下，塞爾維亞問我哋中國嘅外交官點解我哋唔支持烏冬呢個事件對俄羅斯譴責？我哋中國話：我哋至今都冇忘記北約點樣炸我哋嘅大使館，我哋嘅烈士至今未得到應有嘅補償。嗱，各位老實講，喺弱嘅時候我哋可以低低頭，而家一路變化，所以前幾年習主席去塞爾維亞去我哋嘅使館進行悼念獻花圈，去紀念我哋嘅烈士。嗱，老實講。在他们要横行霸道的时候，什么道理都可以讲。当时怎么说？说我北约不觉意看错旧地图，所以炸了你的使馆。老实说，如果是俄罗斯这种的普京这类的形态，他就动回你转头了。但中国是一个以和为贵的国家，亦都知道中国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和平环境。所以老实讲，过去嗰20年，无论系塞尔维亚嘅南斯拉夫事件，亦或我哋海南岛嘅黄伟撞机事件，中国都系咕一声就吞咗佢。学翻毛主席喺50、60年代嘅时候，喺南中国海，美国嘅飞机一次又一次侵扰我哋嘅领空，中国一次又一次警告，警告咗一次、两次、三次，我哋喺睇报纸嘅人以为第三次咧应该有动作啦。点不知我哋一直警告咗300多次，只係申述我哋嘅政治原则，但冇实质嘅反应。点解呢？我哋力量未到㗎嘛，我哋中国需要和平环境㗎嘛，我哋中国博全力嘅就係50年到53年嘅一场朝鲜战争，就係喺度即係全力以赴一场战争，我哋嘅烈士，我哋嘅朝鲜嘅英勇嘅志愿军，就是带来了中国70多年的和平，带来了东北亚70多年的和平。因为美国知道中国人原来不是好虾的，搏起上来是搏得那么紧要的。所以美国其实在亚洲是未赢过的。对日本其实他很怕日本。对中国他很怕中国。对越南他也都很怕越南。他们是凭另外一种优势。到他掌握了全世界的舆论，这事情好像不再讲，那我们都不再追究。直到最近这几年，2017年的时候，联合国的新年歌曲播我的祖国的时候，就唱一条大河那首歌，我就觉得弊了，世界形势转了，因为中国呢讲翻美国所做嘅嘢啦，呢个就朝鲜战争上金岭嘅主题曲嚟噶嘛，所以文化好、艺术好，冚唪唥都有后边嘅意义喺后边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横贯而家中国嘅国策就系要和平、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欧洲、亚洲正处在动乱嘅危机之中，请大家高度小心。 这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剪时，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 什么美痛，我也许在发梦。当初的温馨举动，拿来做分手的庆功，令我更竭力共。自那日遗下我，我早化做轮火，湖泊上伴你这天梦。但你为何还要？也许单手棒握不死我。若要死，这一刻正是愉快高峰，请给我更多。在奈何上，我在奈何上，望着沿岸高潮，快救活我，温暖我十秒，快将我怨念全照。谁还在奈何上，犹如做梦那样，但奈何没有天桥，跨不过这双臂膀，会将你壮丽忘掉。如果有这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人大前年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前作出的五二八决定，是构建整体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基础。国家安全首要就是政治安全，而在通过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特区几场选举已经逐一成功落实，反映在国安法或五二八决定下，特区已经畅顺地完成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认为香港国安法体现中央对特区的信任，因为特区是地方政府，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审理国家安全案件至终审阶段，唯独香港可以，这样完全是体现一国两制。郑若骅接受本台节目《国安法事件簿》访问，强调国安法条文定明会尊重和配合人权法治原则，依法保护本港居民根据两项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但他指出，人权并非绝对，人大常委会制定国安法的时候已经就人权与法治原则作出恰当平衡。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参选人李家超上周到访新界社团联会和新社联的选委交流。李家超说，选委都支持他提出的三个施政理念。他又说，交流期间令他想起地区力量的重要性，会思考将怎样推展地区力量的工作写入政纲。对于他辞职参选特首之后，政务司司长的职位悬空，现届政府任内不会任命新司长，也都不设署任安排。李家超说，同特区政府的运作对特区政府的运作有信心，相信安排能够照顾到政府的需要。他朝早亦都到访科学园应用科技研究院，并表示科技创新是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的必然重要元素，会研究怎样将有关议题写入政纲。政府下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是逐步有序、分階段和有條件進行，但不會沒有風險。他亦都擔心疫情會反彈，不過當局沒有硬指標是什麼情況之下或者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下星期復課能夠成為契機推動學童接種疫苗，當局會舉辦家長講座，教師亦都可以親自接觸學生和家長，多解釋以釋除疑慮。他說會再看看學生復課之後的接種率再作跟進。教育局和醫管局等部門也都會針對一旦出現校園爆發進行演練，準備好兒科病房等。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首都平壤群眾昨晚在市中心金日成廣場遊行，慶祝已故領導人金日成誕辰110週年的太陽節。報道說，遊行隊伍由工人階級方隊、農業勞動者方隊、青年學生方隊等組成，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出席並觀看遊行活動。 在活动开始之前，金正恩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中央报告大会。另外报道说，在昨日太阳节当日，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平壤锦绣山太阳宫。锦绣山太阳宫位于平壤东北郊大城区，安放住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灵柩。太阳节是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是北韩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干燥，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大榄转车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一带车多，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小榄。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大榄转车站有意外，车龙咧而家排到过去小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六面山路。锦田公路近八乡消防局一段亦都是交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提醒你一个封路安排，在钻石山的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工程，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荷里活广场的支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就是为了配合行人天桥工程，钻石山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荷里活广场一段的支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助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呢兩次講到核武嘅施炸，即係炸落去我哋亞洲嘅城市，講到長期。作為亞洲人，當時當然由於日本呢個立場，我哋好痛恨日本。但事隔幾十年之後，回顧一下，點解係炸亞洲人而唔係炸歐洲呢？當時德國同樣同美國打到開花，點解唔係去炸歐洲，而係炸亞洲呢？咁亞洲話有個委員會作決定嘅，咁個委員會嘅全部都係白種人嘅專家，咁決定就係梗係炸呢度啦。但我相信一定仲有其他原因，嘅原因就包括震攝中國，包括震攝蘇聯，因為蘇聯當時未有核武，呢度亦都包括呢啲咁嘅政治原因。但係我覺得無論點都好，核武呢個問題而家已經聽到佢嘅腳步聲一步一步行埋嚟啦。 特別而家講嘅所謂低當量嘅大規模殺傷力嘅武器，佢而家唔叫做核武，叫做低當量嘅大規模殺傷武器，即係話咧更加戰術化嘅核子武器。嗱咁嘅情況咧，當然就係中國、美國、俄國呢啲國家已經喺處做緊啦，有曬呢啲實力喺處啦。嗱，所以我覺得我哋嘅國家只有保持做強大嘅震攝力，先至有機會保護自己嘅和平，保護自己嘅邊界，保護自己嘅發言權。嗱，所以大家明白，因為我哋最近有人話啊，我哋中國嘅國防預算升咗好多喎，咁記住喺低水平底下升好多，而事實上根本同美國仲爭好遠好遠。我哋嘅國防預算，但我哋點都要發展噶啦。同時，科學技術要發展噶啦，高科技術嘅武器亦都會發展噶啦。整頓我哋自己國家武備又一定要噶啦，因為冇呢啲實力係冇辦法保護和平。如果你冇呢個實力，和平唔會走嚟敲你道門嘅。只有有呢啲實力，和平先至能夠出現。所以我哋國家嘅國策就係以一切以防守，一切以守勢，唔去主動，唔去惹事，做好自己嘅國家，發展好自己，爭取今後有二三百年嘅長治久安。要爭取中國今後嘅二三百年長治久安，最主要靠咩呢？係靠一連串嘅組合拳，包括國防軍事、環保政策、排碳政策，我哋嘅內循環加外循環，我哋嘅反對壟斷，我哋嘅呢個促進全民軍富。嗱，記住啊，全民軍富唔係劫富濟貧啦，係促進大家共同做大嘅蛋糕，個個得益，個個得好處。所以我哋睇到嗰啲無窮之路嘅介紹，我好開心，因為我哋就係實際上讓我哋數以億計嘅中國人富裕起嚟，特別最近咧揾翻以前拍過嘅，然之後再對照現在嘅，我覺得呢個做法好好，讓我哋真真實實地讓事實說話。中國今日要嘅係爭取未來二三百年嘅長治久安，管好個內政，搞好我哋嘅法治，管好我哋嘅民主，我哋中國式嘅民主選舉嘅模式，管好我哋讓中國人民得到自由幸福，得到我哋嘅物質嘅發展，呢個係中國人民嘅需要。所以我每当睇到中国政府强调人民嘅利益，强调人民系江山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啱啦，呢个方向对啦。因为过去嘅六十几年喺香港，我哋亲尝住中国嘅起起落落带嚟嘅动荡，亲尝住中国经济出问题嘅时候带嚟嘅困扰，我哋亲尝住我哋嘅香港市民同胞点样带嘢翻国内，俾国内嘅佢嘅乡亲、佢嘅亲戚朋友嗰种咁嘅所谓代寄邮包啊、寄嘢啊、带好多布匹啊，翻去国内用好多好多古灵精怪、你想唔到嘅办法，正如话六七条裤着喺身度啊，然之后咧整个大嘅布袋，几层嘅布袋嚟装嘢，咁啊符合海关嘅规定，但事实上咧翻到去就拆俾啲亲戚朋友啊咁，当然。你话有冇当中系做生意嘅咧？会有，但系照我所知，绝大部分系接济我哋嘅亲朋戚友嘅。嗱，咁呢个咧系中国仰视香港嘅时候，香港同胞所做嘅嘢。好啦，而家我哋香港已经同中国平视啦，甚至而家中国开始嘅地位、经济各方面比我哋更好啦。嗱，呢个时候系大家都要调整心态。香港人要调整同国内相处、同同胞相处嘅心态，唔好再有一种高傲嘅心态。咁当然，因为通过教育，我哋影响咗我哋好多年轻嘅一代，用一种唔正确态度同我哋嘅同胞相处。本来佢哋呢一代人根本唔应该有呢个情绪嘅，点解佢哋有呢个情绪呢？系因为六四风波之后，香港嘅社会嘅政治嘅变化所形成，所以呢啲伤痕咧至今依然存在。我觉得而家通过疫症嘅问题，国家对我哋嘅帮手，通过好多个问题，将会咧逐步拉翻平我哋之间， 而家政府所做嘅政策，我好相信唔会话系白脑袋乱谂嘅，一定系同中央有商有量，去各种各样嘅专家嘅研究。所以我同我啲朋友讲，我话大家对政府要睇到一样嘢，睇人担水就唔吃力，人哋担紧水，你喺侧边啊呢样唔啱，嗰样唔啱，就夹得唔够高，嗰度夹得唔够低。喂，呢啲嘢有阵时。呢、这個你自己擔你就知道辛苦，所以逢係做過一個大嘅機構嘅人都知道，要睇到一個機構各種嘅處理平衡咧，唔係一個咁容易隨口講嘅事，所以我哋應該支持呢啲嘢咧做好佢，使到咧我哋嘅社會能夠平穩度過呢個疫情，係盡快呢個開放翻我哋同國際嘅接軌。啊，當然同國內嘅接軌係好重要，但係點樣接法呢、这個？可以慢慢同深圳嗰方面傾，但係同海外嘅接軌已經係迫在眉睫，因為好多嘅我啲生意朋友啊，都喺處要求，喂，點解你香港咁嘅？我哋根本而家都喐都唔喐得，咁我相信咧，政府係一定程度上反映咗呢個客觀環境嘅需要嘅，所以我覺得做好我哋自己香港自己每一個家人，做好我哋自己屋企嘅團結。教育安宁，我哋自己屋企，大家稍安勿躁，互相安慰，互相支持，唔好制造内部太多嘅摩擦，而个温度升高，更加唔好制造社会嘅摩擦，使到社会嘅温度升高。中国香港需要嘅系和平、团结、发展、共融，因为欧洲你已经睇到一个俄乌问题嘅冲突。几多人流离失所？我哋反对战争，反对越界嚟做嘢系好清楚嘅。但系事情亦都有历史嘅原因所造成嘅。所以中国嘅立场，大家睇到我哋嘅王毅外长都系好清晰。你而家大家都睇到，而家世界系一处各自矛堆当中，无论你非洲、中东、中南美洲。都喺是埋堆，总嘅嚟讲就系、是、以一条界线，好似谴责俄国嘅系一堆，唔谴责俄国嘅系一堆，吓而家开始有呢个情况，但我就觉得总嘅嚟讲，俄罗斯呢个做法有佢嘅苦衷，但有佢嘅唔应该，佢应该要用最有耐性嚟调动世界嘅力量嚟解决，而唔系咧而家咁样样，而家件事越搞越大，我哋嘅群众人民大众越受伤越多，呢、这个。边个都唔想睇到，但系始作俑者应该大家知道，挑起晒呢啲问题嘅大剧本嘅编写者系美国。哦，咁啊，呢个系我观察咗咁耐，我冇任何资料，全部都系睇消息、睇新闻，以历史为背景嚟分析嘅啫。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而家喺烏克蘭正在打緊一場非常之激烈嘅戰爭。咁戰爭嘅勝敗係咪淨係講武器啊、講軍事策略就能夠決定到嘅咧？其實唔係嘅，戰爭同軍事係兩回事嚟嘅。 今個星期日早上十點，廣東廣西馬鼎盛、岑日飛、馮天樂一齊傾下軍事戰爭，記得留意啦。 港台三十一國劇週末影院呈現《功勳》。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功勋人物故事。 联合国军营地前，李延年假装被绑架，并且成功击杀被骗出阵嘅王国人。联合国军发觉中计之后，马上强烈反击。战事发展到呢度，又会唔会同李延年预计嘅一样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功勋》，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俄乌问题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也都请大家理解，我不是站在一个立场说为俄国辩护，我只是想将另一方的看法给所有得到信息的人有一种认知。而在几十年研究国际关系同埋咧关注国际关系嘅我呢个香港人，我好多时候都想起喺1950到53年，我嗰阵时仲系一个初中生， 小学毕业之间到初一之间的一个学生，日日睇报纸，因为我睇嘅系亲中嘅、亲建制嘅，所谓亲共嘅报纸，而有好多系亲美嘅、亲台湾嘅报纸，即系华侨啊、工商啊呢啲咁样，所以佢哋嘅消息都全部系唔同嘅。我系深深地理解到，同样一件事嘅陈述系有唔同嘅，但系好彩最后用事实说话，就系1953年5月。在三八线签了这个协定，彭德怀将军这个退返返来中国。而当时那句说话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就话我们中国离得很近，随时如果再有战争，我们随时可以返来支持朝鲜人民。那于是呢，我们的部队就逐步逐步退出朝鲜。这一场的血肉火拼，死了成200,000的志愿军的这个这么大的血战，打下了中国人民的威信，打下了新中国的威信，打下了取得了全世界对中国的新中国的出现的尊重。大家不要以为事情那么和谐，在那个时候就有核战的威胁。马亚瑟是曾经向美国总统要求在我们的东北用核武摧毁我们所有的这个后勤力量。咁当时系被呢个美国总统所否定，跟住马亚瑟嘅撤职。咁当然后来马亚瑟又去选美国总统，又输俾艾森豪威尔。咁啊喺嗰阵时，我好记得艾森豪威尔赢马亚瑟，赢杜鲁门嘅时候，我喺街边飞紧发，剪紧头发，听个丽的呼声，宣布咧艾森豪威尔赢咗，好开心，一个大细路啫。好开心啊！这个艾瑞赢咗啦！你谂下，上个世纪二战后，美国嘅威信几高，连一个香港一个小朋友都开口艾瑞，埋口麦瑞，麦瑞就马亚瑟，艾瑞就呢个艾森豪威尔。我哋对美国系非常之崇拜、敬仰、亲切。咁啊，几十年之间起起落落，吓、啊、经过崇拜、敬仰、亲切，又经过呢个反感。到制裁中国，红药水胶布都制裁，抗生素都制裁，咁样嘅时候，香港又突破紧呢个制裁，帮助紧中国，咁又发展到后来嘅中国国内嘅种种嘅国情。所以呢几十年，作为一个老香港，因为早熟，好早就关注呢啲嘢，所以60几年嘅时间睇住香港嘅变化，直到现在，我哋睇到俄乌的事件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看着可能东北亚又会有问题了。我们看着南海那只 F-35 捞回上来之后，就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些飞弹有没有拿回又不知道。中国呢是这件事只是观察，只是表现出我们对 F-35S 这些飞机我们没有兴趣，你们要捞自己去捞。但你问一声，为什么你们的飞机成日都在我们中国南海出事，包括他们的潜艇亦在我们中国南海撞这样撞那样。这些都看到道道都酝酿着火药库。幸好我看到印度采取一种比较离身的做法。当然印度因为同我哋有呢个喜马拉雅山嘅问题，可能仲有啲阻隔。东盟我哋关系良好，但要希望东盟嗰啲国家唔好行错路，唔好上美国嘅当。因为东盟同中国嘅和谐团结就係亚洲稳定同埋经济发展嘅一个基石。咁呢啲呢都係我期待嘅。但係所有一切期待嘅焦点係在于国家要稳定，要强大，人民对国家要理解和支持。所以纽约爱德曼的调查公司前个月到的前个月定再前的调查，得出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那个支持度，这个达到 91%， 他们的调查是经过22年的持续进行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的基石。中国人民支持自己的政府，中国的社会组织支持自己的政府， 中國的社會組織配合中國的政府，而中國政府是處處都要為人民的，要反貪腐的，推法律的，搞環保的，保護長江黃河的，所做的一切事，我作為一個香港老居民，我非常支持我們國家現在這麼做法，但願這些政策穩定地施行。最期待的不要因為台灣問題而影響我們的節奏，有些事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國能夠團結發展，成為世界最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國家的時候，我們祖國一定會統一。只要我們有耐心，亦都期待台灣那邊的朋友，大家看遠一點，不要就一時一時。這次烏克蘭俄烏事件給我們的教訓，我相信國內要看，台灣同胞亦要看，台灣的反對派、台獨啊這一類力量亦都要看，因為帶來的不是對你有好處的東西。美國不會因為這樣他就會介入，他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使到件事情更加撈糾。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企好自己的本土的立場，你是台灣本土，你愛護台灣，我們中國是愛護台灣。每講到台灣我都想起李鴻章，因為李鴻章的奏章講話台灣要割出去的時候，他當然講了一些而家睇嚟啦，未經證實嘅文件、歷史文件，佢話啊，台灣係一個咧唔係好需要嘅地方，好細嘅地方，割就割啦咁。佢係為佢自己作一啲嘅辯護，嚇、啊。咁啊，台灣有啲人就拿住呢啲文件，就話你睇下中國都唔要我哋噶啦，話我哋咧呢個花不香鳥不語啊咁。咁呢啲咧即係歷史上有呢啲事情文件又點樣樣咧？我冇完全自己睇過呢啲文件，但無論點都好，和平。發展、交融、交往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願望，是亞洲人共同願望。所以回到馬凱石那個的報告，講到亞洲的發展，在未來的這個到2050年的時候，亞洲全部幾個大國都是世界強大，但這個條件要是什麼呢？要是世界相對的和平。如果又發生很多想不到的事，如果有人要搞局，不順氣，自己處於低位置，因此要搞局造成大混亂，那這個可能是另外一種計算方法。只要是正常的一步步發展，人口大國一定有著數的。中國、印度、印尼是世界人口大國，所以我們一定有著數的。因為什麼叫經濟？經濟就是生產和消費。只要我们生产者不持西方那种极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态度，每日只能够做两个钟头的态度，而是依然用回亚洲人的拼搏、劳动、积极的态度，我们人口多，经济就会发展，消费就会大，所以一定会是在前列。因此亚洲是需要和平，特别我们的人口大国更加需要和平，没有和平的发展，我们是擴展不到自己的。所以我覺得在最近這幾個星期看著個世界發展，我是憂心忡忡。我在這個問題已經講了都成年了，請大家小心啊，小心啊，火一路燒埋嚟㗎啦。咁咁而家咧似乎越嚟越大啦。咁希望大家如意吉祥，平安大吉。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是否對你承諾了太多，還是我原本給的就不夠？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